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日，农历闰6月29，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 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继续播出，在观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人社部要求各地原则上每2年至少调整一次工伤保险待遇。 8月下旬开始，工商总局将对各地打击传销活动情况开展督查。 环保部等6部委联合清理整顿再生利用行业，重点取缔固废非法加工利用小作坊。 新闻观察：减轻学前教育压力，解决家长后顾之忧，多地鼓励企事业单位自办托幼机构。 中国坦桑尼亚海军举行特战科目交流活动。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1期工程取得重要进展，项目建设有望在今年10月启动。 巴塞罗那警方公布恐袭事件嫌疑人部分信息，芬兰警方表示持刀行凶事件疑为恐怖袭击。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昨天在拉萨启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贺信，向参加科学考察的全体科研人员、青年学生和保障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3级，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开展这次科学考察研究，揭示青藏高原环境变化机理，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对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习近平希望参加考察研究的全体科研专家、青年学生和保障人员，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团结奋进、勇攀高峰的精神，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着力解决青藏高原资源环境承载力、灾害风险、绿色发展途径等方面的问题，为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做出新贡献，让青藏高原各族群众生活更加幸福安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宣布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 新闻背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将对青藏高原的水、生态、人类活动等环境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分析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提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保护和第3级国家公园建设方案。上世纪70年代起，我国开展了首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前后历经20余年，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6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已播出2集，在各地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一定要坚定推进法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继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为建设法治中国做出不懈的努力。请听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主任阿斯克·伊米提表示，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为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障。 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是第一次用法的形式规定了极端化的表现，这意味着在打击、处理极端化方面过程中，我们有法可依，将更多的运用法律智慧去治理极端化问题，人民也更多能感受到法治文明。 法治中国的播出引发了公安干警们的收看热潮，并引起强烈反响。安徽滁州市公安局琅琊分局莲心湖派出所所长薛广俊： 我们将以全面提高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执法公信力，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为目标，确保执法零过错、群众零投诉、队伍零违纪，更好地践行做众人为实、保一方平安的 神圣使命。 青岛市崂山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孙正一备受鼓舞，他感到身上肩负的责任更大，使命更光荣。 法治中国建设关乎到每一个人，作为最基层的检察院，将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办好每一起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具体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江西抚州市上顿渡镇邓家村的三农法治堂里，当地基层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村民们一起收看《法治中国》的首集《奉法者强》。抚州上顿渡镇司法所所长王书文有着快10年的基层法治工作经验，他说这部专题片引起了他内心的强大共鸣。 在我们内心引起了强大的震撼，看到了我们国家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坚定的信心。 邓家村村民吴恩来曾经就因为不懂法而引发了邻里纠纷。看了专题片，他感受到法治对于老百姓而言非常重要。 看了这个片子，我感觉到中国的法律建设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我也深有体会。我们现在知道要靠法律维权来保证老百姓的合法利益。 人社部近日印发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确定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工伤保险待遇原则上每2年至少调整一次。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作为调整和确定工伤保险待遇水平的政策依据，意见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职工平均工资与生活费用发生变化，应适时调整工伤保险待遇水平。意见强调，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确定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综合考虑职工工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相关社会保障待遇调整情况等因素，兼顾不同地区待遇差别，按照基金省级统筹要求适度稳步提升，实现待遇平衡，原则上每2年至少调整一次。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楚福林表示，意见为各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能有效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上下金线的主要向这个1级、4级的这些工伤人员发放，再就是直系亲属的抚恤金也是按月发放的。所以说，对于这些待遇啊，如何来确定啊？以前呢不太规范，主要是由各个统筹地区来定。出台这个意见之后呢，有利于规范待遇，进行正常的调整，同时呢也有利于保护工伤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意见还重点对伤残津贴、供养家属抚恤金、生活护理费及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伙食补助费的调整作出规范。比如，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则上不超过上年度省区市城镇居民日人均消费支出的40%。意见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部署。 针对今年以来网络传销大案要案频发，国家工商总局近日要求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要针对2个重点开展打击传销工作。一是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的传销活动；二是以传销为手段的金融欺诈活动。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安徽马鞍山市日前在辖区内捣毁了一个传销团伙，受骗人群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民警经过暗中侦查，发现了3处隐藏的传销窝点，警方联合工商部门进行了突击检查。马鞍山市花山公安分局杨家山派出所吴成： 屋里啊比较杂乱，而且学生势力人员比较多。后来我们对这些人员进行询问，得知他们都是同学啊，就是相互组织到一起来的。 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王江平在本月17号召开的相关会议上表示，当前传销活动主要呈现3个特点：一是传统传销向网络传销转变，且经常伴生恶性犯罪行为；二是以网络为载体，传销与金融欺诈交织的复合型违法犯罪活动有扩张趋势；三是网络传销涉众面巨大，有的甚至具有邪教特征，对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危害。他表示，今年8月下旬开始，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对各地打击线上线下传销活动情况和直销行业退换货制度落实情况开展督查检查。 从8月开始，环保部、发改委等6部委将对废电子、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进行清理整顿，重点取缔一批固废非法加工利用小作坊。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环保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司长邱启文透露，通过环境执法检查发现，国内不少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环境违法问题突出，一些地方甚至放任洋垃圾入境非法加工利用。为此， 环保部下发关于联合开展电子废物、废轮胎、废塑料、废旧衣物、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清理整顿的通知，从下月开始将联合发改委、工信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整治固体废物集散地。以此次被重点整顿的废电子回收来说，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个人手机、电脑的加速置换期，但由于拆解利润低，大部分废旧手机都由技术水平较低的小作坊式企业收走。清华大学循环经济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温宗国建议， 我们现在正规的企业啊，它要建立符合国家环境要求的工厂，成本是远高于非法的小作坊，就是要尽快规范回收市场，尤其是要严厉打击非法回收拆解的企业。 按照通知要求，与居民区混杂、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的无证无照小作坊、无环保审批手续、未办理工商登记的非法企业、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且无法稳定达标的企业，以及加工利用洋垃圾的企业等，是此次清理整顿的重点。同时，与居民区混杂的固体废物集散地也将被坚决予以取缔。通知还提到，将鼓励合法合规再生利用企业联合重组，采用先进适用加工技术急剧发展。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金慧表示， 产业上提升的空间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这种加工利用企业是可以进一步的通过升级改造处理国内的废物。最近几年呢，也有很多举措来推动加工利用企业的发展，比方说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建设，它培育了一批这种龙头企业，它就可以发挥引领作用。 为缓解二孩政策放开后的学前教育压力，更好地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今年以来多地出台措施，鼓励企事业单位自办托幼机构。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企事业单位已经开始探索。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 在北京京东集团总部工作的孟女士是一位一岁孩子的母亲，如何同时兼顾工作和照顾孩子，曾是让她非常纠结的一个现实问题。今年三月，随着京东总部托幼中心正式开张，孟女士的问题迎刃而解，带孩子上下班也由梦想变成了现实。 不用做全职妈妈了，同时呢，能够在职场上实现自我的价值，毫不至于与社会脱节几年，然后再找工作。 今年三月，上海市总工会在一些有托育服务基础的企事业单位开展职工亲子工作室试点。截至目前，职工亲子工作室的数量已达到68家。8月7号，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上海职工亲子工作室设置及管理办法》，明确亲子工作室是提供公益性托管服务的设施，功能主要是看护，并对场地、安全卫生、人员配备等提出了要求。上海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丁威： 不以盈利为目的，只能适当收取成本费用，而且收费的项目和标准应在单位内公开场合予以公示，或者征求职工家长意见。 安徽省近日公布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明确支持事业单位和集体办园。深圳市教育局近日也表示，将启动对深圳市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设置标准的修订，探索举办规模较小、服务形式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机构，鼓励包括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公民个人多途径、多形式参与办学。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朝向荣从吉林白城发回的报道，牛倌刘润辉心中的三笔账。 就是燕麦这个种子本身在这种土壤里生长是没啥问题， 它能长，根长留在下边， 它也是改善土壤， 对，改善土壤的，一点一点的。再一个，本身它 听说市里要加大种植盐碱地的力度，扩大中低产田240试点，规模种植燕麦草。在一片打算整治的盐碱地上，刘润辉顶着大风特意请来了白城农科院的燕麦专家给自己打气。2009年，他和亲友在老家吉林省白城市二龙乡合伙养起了奶牛。 我们小前不山上全是那种草可多了，那时候就是地上总有河，因为这个雨水充足啊，这边草都非常茂盛，人儿猫的草里一定都看到。 刘润辉的老家位于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交汇地带。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放牧等原因，这里的草原面积由原来的1700多万亩减少到487万亩。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土地的沙化碱化，过度放牧成了破坏草原的原罪。如何通过科学化饲养反哺草原？刘润辉心里在盘算着一笔账。 咱自己有土地在流转的一部分，然后要不然咱得花钱去买燕麦草，这个对于促进这个牛产奶 还有好处，然后咱再有这个肥料改造这个土地，产生东西咱自己就喂牛了。 消化了粪肥，改良了盐碱地，种出了燕麦草。刘润辉的生态循环经济看似是做着自己的小买卖，心里惦记的却是恢复家乡生态的大事。近年来，当地通过实施科尔沁沙地百万亩防沙固沙林基地建设和草原治理等工程，治理盐碱地，恢复草原460万亩，使草原总面积突破了1000万亩。如今，刘润辉心里又惦记起另一件事： 每年我们拿出去将近40万块钱。给这个当地的贫困户分红，这样呢既能让这个贫困户一部分吧收益，也能雇一部分工人，能解决一部分这个人员就业，就不用再出去四处走去找活了。家你说老人了孩子了，他能有时间去管。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圆满结束对坦桑尼亚的友好访问，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0时离开达累斯萨拉姆港，前往马尔代夫进行友好访问。在坦期间，编队特战分队与坦海军陆战队举行了反恐战术射击等实战科目交流。请听央广记者徐小雨、孙红杰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坦桑尼亚某射击训练场，中国海军特战分队正在与坦桑尼亚陆战队进行带有战术背景的步手枪和狙击步枪等轻武器实弹射击。在反恐战术演练过程中，中国海军特战分队依次就组织指挥、小组协同、人员编配等有关科目进行了现场演示。 该枪的最大特点是采用火控瞄准镜，口径12.7毫米。 在中方对战术队形、射击动作、格斗技术等科目进行展示后，坦方特战队员主动提出要与中方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学习。中国海军特战分队排长王学凯说，交流互动是相互学习的过程。 交流中，坦方队员对我们所携带的装备都非常感兴趣，我们对他们提出来的问题也毫无保留地进行了回答，并进行操作示范。 在交流现场，记者看到坦桑尼亚海军陆战队许多官兵自发地来到现场观摩。坦桑尼亚海军陆战队队员雷切尔一眼就认出了2011年3月曾经辅导他们训练的中国海军特战分队指挥员李伟。 不用谢， 朋友， 不用谢，朋友，兄弟， 老朋友， 老朋友，好朋友。 坦桑尼亚海军司令马康佐也特意来到现场观摩两国特战科目的演示。他说，非常感谢中国海军特战队队员在特战领域对坦海军陆战队有关组训模式、训练方法的指导和帮助。 我们已经有两个连队的陆战队员接受中国海军特战分队的训练，我们部队在非洲很受欢迎，非常感谢中国海军。 交流结束后，坦桑尼亚海军陆战队官兵跳起了当地特色的舞蹈谢师舞，以舞蹈的形式感谢中国海军特战队员的指导交流。 新闻动车组，八达岭景区300余个高清摄像头抓拍乱刻乱画，违者将被列入黑名单。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吉林长春成立。广西实现新开通高铁无轨站，实现城网运营。请听报道。 近日有消息称，八达岭长城城墙上发现了大量的刻字，除了一些汉字外，还有很多英文刻字及个别韩文刻字。对此，延庆八达岭办事处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八达岭长城上的涂鸦刻字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留下的，随着如今文物保护力度的加大和公民素质的提升，类似现象正日渐减少。他还说，目前景区内有多名巡逻人员，并设置了300余个高清摄像头，一旦发现刻字人，特区办事处会联系民警对当事人依法进行处置，并纳入区旅游委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昨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国有自然资产资源管理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在长春市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第一个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家自然资源资产和国家公园管理机构正式建立，试点工作进入了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也标志着我国的东北虎豹保护工作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院副院长唐小平： 通过中央的直接管理，它就可以实现一些国家的意志，是生态保护第一啊，促进绿色发展呢，体现国家的战略意志。 根据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位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南部区域，总面积146.12万公顷。吉林台记者张玲玲长春报道。 昨天，广西容县北流陆川、博白、容水、德保、靖西、乐业、田陵、龙陵十个县同时开通高铁无轨站，通过开行专线大巴与柳州、玉林、百色高铁站无缝衔接，将汇集十个县770多万人口。据了解，连同既有的凌云高铁无轨站，目前广西11个高铁无轨站共组织96部大巴车用于专线运输，预计每天开行的专线直达班车260趟次。这些专线大巴在无轨站和高铁站之间往返运行，不仅为旅客出行提供了快捷通道，也为当地开展招商引资、土特产品外销、乡村旅游打开了通往高铁的窗口。广西高铁无轨站运营部部长欧阳奇： 目前我们平均每天发班是在100个车次，现在最密的班次是博白20分钟一趟车，其他几个线都是30分钟左右。 南宁台记者黄丽娟南宁报道。 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日前在福建泉州闭幕，本次会议通过了金砖国家治国理政研讨会泉州共识，中外智库还签署了一批合作协议。在为期1.5天的会议中，160多位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政要、学者、企业高层等嘉宾畅所欲言，交流本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教训，互学互鉴，为金砖国家今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昨天，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纪念邮票一套1枚，以及配套发行的卷制小板票在厦门公开发行。这是我国第一次以金砖会晤为设计元素发行邮票，与 G20 杭州峰会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纪念邮票成系列专题邮票。 第三届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来自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地方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和中央及地方媒体代表、互联网领域企业界人士、知名专家学者等近500名嘉宾，通过致辞、主旨演讲、圆桌对话、成果发布等形式，就媒体融合解读中央政策精神，分享从媒体相加迈向相融的经验与成果。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今年9月，中国新一批入学的中小学生将迎来新版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本次部编本教材最大变化之一是古诗文篇目大幅增加。 中国网认为，增加文言文和古诗词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弘扬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有力措施。回归语和文的学科功能，可以提升中小学生语文素养和文采，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富有诗书气自华。 人工智能是目前的流行词汇，今年暑期培训市场已经有了少儿编程培训班。培训机构说，6岁的孩子即便不认识英文单词，不会用电脑键盘也可以学，还吓唬家长说，不会编程就失去与机器人、人工智能交流的能力。 经济日报刊文提醒，在人工智能火热的当下，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和现象。有的把人工智能概念庸俗化、低端化，有的放大夸大产品原有功能、偷换概念，还有的无限神化人工智能。有必要科学界定人工智能，不能让这个产业失去起码的准入门槛，让企业随心所欲地给产品贴上人工智能的标签。 近日有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一些人丢了身份证，尽管已经挂失，但由于原证内部磁条信息没有消除，仍然可以正常使用。于是有不法分子开始在网上兜售身份证。 光明网评论认为，有关部门应该联合网络平台合力打击不法分子，不能听之任之，同时对非法购买冒用他人身份证的行为也当加大惩处力度，同时还要尽快解决身份证挂失后不能立即失效的尴尬。这既是化解身份证使用风险、完善身份证管理的题中之意，也是树立身份证权威所必须要弥补的缺陷。 央广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布公告说，中泰铁路合作项目1期工程日前取得重要进展，项目建设有望在今年10月启动。公告说，中泰铁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20次会议8月15到17号在泰国曼谷召开，双方在会上完成了中泰铁路合作项目1期工程设计合同的谈判，确定了监理合同价格，项目2期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启动在即。 中泰铁路合作项目是泰国第一条标准轨高速铁路，一期工程全长253公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二期工程则将把这条铁路延伸到与老挝首都万象一河之隔的琅开府，并实现与中老铁路摩丁至万象段的连接。该项目将进一步提升泰国在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地位，为泰国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并将惠及沿线各国。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巴塞罗那发生货车撞人恐怖袭击事件。18号，芬兰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与德国西部城市伍珀塔尔分别发生持刀伤人事件。目前西班牙警方公布了恐袭事件嫌疑人的部分信息，而芬兰警方则表示图尔库持刀行凶事件疑为恐怖袭击。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警方日前证实，一个拥有12名成员的团伙参与制造了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镇的恐怖袭击。加泰罗尼亚警局官员特拉佩罗宣布，目前5名嫌犯被击毙，4名嫌疑人被逮捕，但调查显示4人没有恐怖组织的相关背景。 目前已有4人被捕，一人是爆炸事件的伤者之一，在阿尔卡纳尔被捕，另外3人在里波尔被捕。被捕的4人中3人是摩洛哥人，1人是西班牙人，来自梅利利亚，4人均没有恐怖组织相关的背景，此前也没有参加过恐怖主义活动。 截至今天凌晨，78名伤者已经出院，12人受伤严重，当地生活秩序已经恢复。紧随巴塞罗那恐怖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芬兰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与德国西部城市伍珀塔尔分别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其中图尔库发生的持刀事件导致2人死亡，8人受伤。当地时间19号，芬兰警方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将持刀行凶事件作为一起恐怖袭击进行调查。声明说，行凶者是一名18岁的摩洛哥公民，由于在袭击中被警察开枪射伤，此人目前仍在图尔库大学医院接受治疗。 伊拉克军方昨天宣布，政府军近日在摩苏尔西部摧毁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处藏身地点，打死66名武装分子。声明并未提及行动的具体时间。 刚果金东北部伊图里省官员昨天说，日前发生在该省境内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200人遇难。由于地形复杂，进入现场遇阻，尚未救出的村民已无生还可能。当地政府已决定终止对幸存者的搜救工作。 美丽的桃源， 一首首悠扬婉转的歌曲唱出北疆大草原70年的奋斗历程，一支支豪迈奔放的舞蹈舞出锦绣内蒙古70年的破茧蝶变，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8月20号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文艺晚会《赞歌》，敬请收听。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上海出台最严共享单车限制令，暂停新增共享单车投放，紧急叫停究竟是何原因？ 手机预装软件安装容易卸载难，到底是法律规定不够细，还是背后利益难斩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田园文琪，主播忠诚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百货，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时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